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上了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清明小长假即将来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里，旅行几乎成了假期的必选项目。今年的清明假期有哪些出游的特点呢？来听报道。 今年的清明小长假时间是4月5号到7号。目前网络数据显示，3天及3天以下的周边游受到青睐。北京周边的多数景区也已经对外营业，准备迎接春节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我了解到的信息，预计到市民出游热情高，部分景区甚至已经制定了限流措施，以防被游客挤爆。由于3天假期期间高速免收过路费，所以自驾游会是出行的主要方式。而且狗年春晚小品学车之后，老人自驾出游更是成为了一大趋势。就北京而言，预计到2017年年底，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会超过360万。老龄化带来挑战的同时，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日益成为国内和出境旅游的主力。2017年，国内出境游市场近50亿人次，北京市老龄协会公布的数据称，老年人旅游人次占比超过 20%。 途牛网平台的数据也显示，这个清明节55岁以上的银发族占预订自驾游产品游客的 32% 以上，其中节奏比较舒缓的周边景点加酒店两日游最受欢迎。当然，对于上班族而言，如果4月2号到4号请3天假，就可以和3月的31号以及4月1号拼成8天的假期，在春天里安排一次长途旅行也是不错的选择。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了解到，从本月10号开始，京津城际新增复兴号列车31对，调整2对，达到 81.5 对。京津城际成为全国开行复兴号列车最密集的高铁线路。另外，在假日等客流高峰期，北京铁路局安排延长北京西到宝鸡南高4015、高4016次运行线路到兰州西站中道始发高峰线。这也是北京铁路局第一次在旅客出行高峰期间安排从北京始发中到兰州的高铁列车。国航宣布将于本月5号开通北京休斯顿巴拿马城航线。巴拿马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被视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拉美自然延伸的重要承接地。海南航空则开通了北京蒂华纳墨西哥城航线，这是我国第一条连接中墨两国首都直航航线。东航方面将在夏秋航季新开24条航线，其中国际地区航线5条，国内航线19条。其中为了满足大家观看俄罗斯世界杯等需求，东航计划从6月1号起加密上海到莫斯科的航线。西藏纳曲阿里暗夜星空保护地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暗夜顾问委员会正式收录入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成为我国首批得到国际组织认可的暗夜保护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3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低压复合区的控制，本市空气污染扩散气象条件是持续的比较差，今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的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的天气，外出请您注意健康防护。夜间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逐渐的增加到4级左右，局地有扬沙的天气，霾的天气是减弱消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中度到重度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北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北转南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今天继续给大家解决问题啊，有两个非常这个麻烦的户型啊，希望让我们两位的嘉宾来一起解决一下。如果您想跟我们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8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做客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呢又到周一了啊，我们继续呢来通过我们的住在876一块儿来聊聊您家里边的事儿，当然主要是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今天来的这个问题啊，我看了之后都挺头疼的。 是，无论是第一套还是第二套， 总感觉别别扭扭的。 是是是，都是有一点问题。 其实你说这两个要单开说，比如说客厅带了一个阳台，挺敞亮的，挺棒 的。是 的， 是的。 厨房也带阳台，人家说，也挺好的，也挺好的，能储物啊。 是 是，而且这也算是这个明厨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俩阳台啊，共用的一个阳台。 是。 所以你就想，那做饭的时候那油烟，就算抽油烟机劲儿再大，那可能也会有跑出来的烟吧？那不全跑到，一个是跑客厅了，一个是跑卧室了。 对，而且采光真的是相对差一点。 所以今天呢比较麻烦，但是呢看我们两位神奇的嘉宾能不能把它逆转一下啊。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首先请出的是神奇的小刚啊，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呢是神奇的谭博士啊，真是奇异博士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就在我刚刚那么接地气儿的介绍啊，人家俩脸上丝毫一点笑容没展现出来。 没有没有，这两个人一直在认真看户型。 怎么能买这样的房子？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肯定不是这意思，俩人思路肯定不一样。刚子肯定想的是，这个户型怎么让他改完了以后，就让你觉得哇，焕然一新。就觉得，住进去怎么就这么舒服呢？ 谭博士想的是怎么卖了呢？ 是的，是的。 来，先让博士来跟我们说说，刚拿到第一套户型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其实这套房子的户型不算奇葩户型 啊，挺好的呀， 挺好的户型，唯独就是说它可能是中间户，然后左右两边有所缺角，但这个缺角我估计可能是别的户型的房子也未必是真缺角， 是的， 主要是房子太通透了，直接客厅的门进来之后就对着卧室门，然后再对阳台门，这个通透咱们必须得用玄关去解决。还有一点就跟听众这个反映的问题是一样，客厅唯独的采光只靠这个阳台 A， 是，而且是斜着的阳台。 对， 我先读一下他的问题，这是李欣通过邮箱给我们发来的问题。他说请专家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厨房是在客厅的北侧，有一个小阳台是厨房和客厅共通的，客厅没有单独的采光，厨房在做饭的时候这油烟稍微大一点吧，客厅就不行了，而且呢稍微比如空气流通稍微不好，这就烟就排不出去了，而且呢家里人又受不了油烟味儿，这该怎么改改呢？如果大家想看看这个户型的话，一块儿咱们来讨论讨论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了。来，接下来刚子，神奇的小手给他挪一挪。怎么弄呢？ 这个其实我也一直在仔细看的这个户型，这个户型呢确实真的跟大家伙所说的是一样的。后来我就在想，我说要不然就别做饭了吧。 我以为你说要不然就开放厨房吧。 对，这是一个玩笑话。开放式厨房啊，其实油烟会更大，这个事情其实不是特别好。我们来综合看一下这个房子啊，其实我觉得它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这个客厅的客厅的位置，还有厨房还有阳台这几个位置，我觉得可能都要有点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进来之后啊，无论怎样放 这个沙发一定是放在北侧，然后呢电视放在南侧。进门之后的话，一定是他在行走的过程中就一定会在沙发和电视之间就行走，那么这个时候的通道其实会受干扰的。另外呢，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客厅的和厨房我们共用一个阳台，其实真正来说的话，阳台呢有可能我们就是晾个衣服啊，但是晾衣服有可能还在卧室还要晾衣服呢，也没有问题。那么这个阳台其实利用率我觉得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高了。而我们真正来说厨房，我觉得它要配一个阳台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个阳台呢，我们管它叫做生活阳台，是辅助厨房来去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由于这几个原因啊，我们现在在想，如果能够给它进行一个大的变革的情况下，可能才会解决它里边这些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变革呢？就是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客厅的位置。我们现在是东西是南北来去做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想给它变成一个东西的朝向，东西来去做。也就是说我们将厨房现在是在整个厅的北侧，那么我们可以改到南侧来。对，改到 厨房挪位置。 对，厨房应该要给它挪一下位置，我觉得会更合理。 一进门就是厨房。 不，一进门应该是客厅。 那你把厨房堵在门那儿了，它的开门位置可是客厅的南边哦。 不，我们再重新再来理一下这个事儿啊。现在这个厨房啊，我们应该说是在东北角。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将它调整一下之后，我们给它调整到这个整个客厅的上北下南左西边，客厅的西边也就是靠近卧室这面墙，我觉得这样去调整一下之后可能会更好。 哦， 对，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要将这个整个的厨房门也是开在我们的这个新建的墙的这个位置。 嗯， 那么将沙发呢靠就是放在了我们进门之后的右手边这一侧。 嗯， 也就是说我们放在了它的西侧，然后电视呢其实要放在整个的厨房边上的这一块。 嗯， 然后呢我们就将这个阳台呀就变成我们厨房当中的一部分。这时候其实是会有几个很好的问题，就是第一，我们整个厨房的面积会增大了很多，会更好用。第二呢，就是我们客厅之间的这种干扰就不会有了。而现在来说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客厅要奔阳台去，要不然的话留着就有点可惜了。而上阳台去的话，这个采光其实是有点那个，先进到客厅，进到客厅之后然后再转90度，然后先进到阳台再转90度才进到客厅里边的，这个时候它的采光性其实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直接采光的话，其实可能会更好。所以说我现在在想，就是说将厨房给它对调一下位置，把那个客厅的位置呢给放在整个空间的右侧，也就是西侧。 嗯， 是东侧， 嗯， 东侧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合理。 嗯， 而且呢，我们进来之后的话，其实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体动线的问题。进来之后，我们必须要穿过沙发和电视之间的这种动线，这样的话其实是会对很多人说有干扰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其实电视机的侧面它怎么都不好看。就进门之后打开看到电视机的侧面，它一定会有一些电线呀，有一些悬挂呀等等，这些其实都不是很好看。那么从美观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是解决了这些方面的问题。 嗯， 所以说我是觉得可以将这个地方进行一下调整。而厨房这块来说的话，而卫生间这块就是现在是两大部分，一个干区一个分区，因为现在是一居室。 嗯， 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复杂情况。 嗯， 那么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将这个干湿分区给它变成一个大的卫生间，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从视觉效果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 嗯，这是从这个地方去调整上可以解决了几个问题。 嗯，好啊。哎，其实这种思路倒是挺好的。一开始我没想到。 嗯， 我想到的可能就是把阳台门封了。 嗯， 然后让这个厨房成为一个密闭的空间，就成你也别要什么通透的厨房了。 嗯， 就直接封上得了。但是呢，刚刚也说了，其实厨房还蛮需要这个阳台的， 需要， 所以还不如把这个现在目前是在东北角的这个厨房给它挪在了西北的这个方向，相对西北的方向。 嗯， 把这阳台呢也贯穿成厨房的一个部分。嗯，因为它的客厅现在目前看啊，六米的宽，就是一进客厅六米的纵深应该是六米将近啊。嗯，对，将近六米，所以应该还好。这个位置还不错，如果您把这个沙发稍微再往这个西边走一走，不，东边走一走的话，还好，还是有空间的。 嗯， 是吧？ 那我特想听听谭博士的意见。如果要照刚子这么改的话，相当于把厨房挪在整个这个房子的中间了。 哎， 中间偏上的位置。 这个属于正北方，它还不属于中间。 哦， 中间怎么是以这个房子整个画成九宫格来看，在正中间的位置才能是中间。 哦， 咱们待会第二个户型其实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哎，咱们待会来详细说第二个户型。 好。这个不知道李欣有没有在听节目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刚刚刚子给您的一个方案。接下来要看第二个户型了，因为确实其中有一个问题都是共通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厨房和这个卧室也好，客厅也好，都共用了一个阳台。而第二个户型呢更夸张，本身这个它是跟卧室共用了一个阳台，所以这个卧室的所有采光依靠这个阳台，而厨房所有出来的烟呢可能也从这个阳台出来了。烟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大家可能都有这个一个感觉啊，但凡厨房旁边要带一小阳台，因为它这个阳台也不大，2平米，但凡带小阳台里边一定是堆得满满当当的。 是，包括像有可能啊，比如说晾衣杆啊， 哎， 洗衣机啊， 哎， 买来的菜啊，哎，水果啊都放在这儿， 存的米面粮油基本上全放这儿。 是是是。 但是你从卧室看出去吧，又觉得哎呦这怎么这么乱呢，还不想让它太乱，但同时又要让它有储物功能，所以更难办。大家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这是由来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听众由来的问题。他说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几位。第一，说的不是这个卧室和厨房共用一个阳台的事儿，他说的是进门我左手边就是卫生间，关键是忒小了又不知道怎么改，想请二位给介绍一下。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厨房和次卧的门是挨着的，而且窗户也是挨着的，有点味儿全在屋里了，请教一下怎么改。先说一下卫生间的问题吧。来，我们先刚子，卫生间忒小了，照平米数是2.3平米。对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先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两居室。两居室里边其实是有两个卫生间。 没错。 这两个卫生间呢，一个是在主卧室里边，一个就在进门左手边这一块。 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从这儿去看，就会觉得进门的这个卫生间相对来说有一点小，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要去调整的时候呢，好在这是有一点墙体，是轻体墙，我们其实是可以适当的增加它的一点面积。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卫生间的墙，然后向西挪动一点，把它给位置变大，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就可以增加卫生间的面积了。这其实我觉得调整起来倒不大。而真正来说，可能这个房子现在看起来之后确实觉得有点怪怪的。 是，当初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我们这么看啊，这个房子有可能会是一个公寓的房子，它不是普通的这种居民住宅。 这个设计师肯定喜欢俄罗斯方块，全是挤着来的，不管你用没用啊，反正全是挤着来的。 它是这个，而且还挺奇怪的是啊，就像我们现在卫生间和这个厨房这两个地方有两个很大很大的，看着像垛子吧，又有可能会是像管道，这说不好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反正应该是没法动的地方。 对，没法动。 对吧，没法动的地方。 因为我怀疑他之所以把厨房都放在这个位置，是因为整个这个楼的烟道全都是在这个位置。 哎， 所以中间的这个垛子有可能就是整个这个楼的通风的烟道。所以他厨房在这儿通风就没问题，你要给他挪走的话通风就成了问题。 来，一会儿咱们解决一下厨房的问题。回到卫生间啊，我最开始拿到这个户型，我其实他因为也发了就是实际的照片，我就说你两个卫生间，你干嘛还要在就是客用的这个卫生间里边放上淋浴呢？直接把淋浴取消就好了，然后呢就留一个马桶和一个洗手的地儿。 不是这样，如果只是保留了一个马桶和洗手的地方，我觉得2.3平米是完全可以够用的。 当然了， 但是会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说清楚家里边究竟是谁来去居住。 如果有可能是比如说两家也四口人或者五口人来住这个房子，是吧？ 对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怎样去跑到卧室里面去洗澡，那其实总是有一些不方便的。 那倒是。 所以说像这个次卫生间增加淋浴的功能啊，其实也是蛮常见的，也应该是这样。然后这样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不过要是我呀真说的话，我其实真的像你这样一个建议。第一，住在家里边它没有一个 又不是租的房子，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这个卫生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它就是没有窗户。 嗯， 对于一个暗卫来说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隐患，比如第一异味问题，第二潮气问题。异味我们可以通过排风扇去解决，然后包括像我们可以将这些异味给它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给它处理一下，让它封堵死、啊。 嗯， 但是潮气只要是洗澡，就一定会有潮气。那么这种潮气是排风扇，它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的。 嗯， 就有可能会导致了，比如潮气向外走，或者是把门侵蚀掉了，或者是现在的这堵清体墙把清体墙外边的这个壁纸啊或者乳胶漆啊把这些地方损坏掉，这是极有可能的。 好吧，这个卫生间反正也是看您的功用是什么，对吧？需求是什么？您是把它扩大了呢，还是就按照我们说的，您把淋浴的功能去掉，只放上这个洗手和这个一般上厕所的功能？那接下来来说说它这个厨房吧，这个问题也挺大的。 这个厨房其实我现在一直觉得很无解，我实话实说啊，因为 那你再想会儿，等会儿啊，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好主意。谭博士先来说，看到了这个户型，第二个户型，由来他们家的这个户型，你觉得第一感觉是什么？ 首先它是一个不规则形状， 对， 一般都 不规则，完全的不规则， 特别不规则。 然后其次它是有在空间心理学也好或是建筑学也好，它是有大忌存在的。 哦， 比如厨房灶台的位置已经偏向于整个房子的中心点，咱们空间心理学把人构造成头部、手部、腹部、肩膀部，正好像咱们的九宫格一样。而中间咱们知道就是五脏包括心脏的重要位置，如果厨房它是火性居多，那这样的话厨房在房子的正中心点很容易造成主人的心情焦躁或是做事情不顺利。相反的，如果是卫生间在房子的中心点，也会造成主人的心气不足，这是空间心理学非常大的一个大忌。 哟，那他这个挺好的，两个都在中间是吧？ 他这个 是吧？ 没有，那个卫生间偏一 点，卫生间 A 还偏一些，但卫生间 A 也有一个大忌，就是他的门直接对到了 床 、 就是目前的户型图摆放是这样 的。对，刚才说的不建议朝那个反潮的东西能在主卧室，这个我是觉得宁可去扩客厅的卧室做淋浴，千万不要在主卧这个卧室主做淋浴。 哦， 还有几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明显的是缺角非常严重。上次咱们在聊到说关于缺角对房子会对整个人体会有什么影响，对房子的结构会有什么影响。从空间心理学角度来说也好，从中国古建筑的角度来说也好，房子缺角会注定着人在思想上或是格局上包括乃至身体所对应的某些部位会有所影响。就拿这个房子来说，西南角跟正西方它是有所缺角，甚至正西方是多出那么一块的。咱们中国古建筑学中它跟中国道家的八卦思想它非常接近，主持人肯定知道咱们在北京有一座立泽桥吧。在北京的西面，其实立泽这个词是出自于易经里面的对卦，立泽西，君子以朋友讲席。所谓的泽就是两潭水相遇在一起，所以叫立泽。而房子这一块多出了一块的情况下，这个对又代表什么呢？代表诚信，同样又代表了两个人朋友之间在互相学习交流请问学问。他在咱们经常在生活中会说你兑现你的承诺，你兑现你的承诺，这个对同时也代表了诚信的意思。而房子如果多出这一块或是少去这一块的情况下，主人在工作事业上不管朋友对他的忠诚度或是跟朋友请教学问的各方面角度来说会略微的弱一些的。 就是卧室多出来的这一小块啊， 多出一小块或少去一小块。咱们现在只是以立泽这个来说，因为立泽桥咱们在北京都比较听说过立泽桥这个地方。 所以咱们在选房子，咱们就拿第一套和第二套啊这两个来比。那这么来说，像您如果建议我们买房的话，我们可能宁可买第一套。 是，

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这今天算是遇到了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大的一个难题。 是的啊，因为像我们两个人觉得，仅仅是这个二户型，可能看着有点别扭。 是， 但是刚才你已经听博士稍微解释了一下，哎，我们大概知道了一下我们别扭在哪儿。 哎， 但是5分钟的时间，刚子一直眉头紧锁。 对， 哎，不住的摇头。 刚子就是一直在我们节目里边，就是一个小妙手。 是，就是哎呀，稍微一闹，哎呀，妙手就回春。 在刚子的，就是他的座右铭是什么？没有不好的户型，只有不好的设计师。今天就是考验你的时刻啊！ 对，把我逼到这个份上了。嗯，这话都是我说的，然后我还得自己往回搂啊，对吧？得搂得住。所以说，我们既然已经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其实也真的要去仔细来看一看这个房子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遇到房子里边的一些特殊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几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真的是能够规规矩矩去解决的。那么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去解决问题，这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去忽视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真的就把它给处理掉，就是解决，就是就叫不去管它，或者去把它置换掉，这个也是一个。但是房子我们已经买了，这个不可能。而结构调整来说的话呢，现在这么看，现在这么看起来的话呢，像卫生厨房和这个卧室，其实这一块其实是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很大的问题，会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个尤其是像卧室啊，卧室它的面积又小，加上这个柱子和门的这一块的尺寸才8.9平米，这个卧室会特别特别的小，而且它的采光受到了这个，第一是从建筑结构本身来说，这一定是一个凹角部分。第二呢，它一定是从凹角部分的阳台在采光进到这个卧室里边，那么也就是说它的通风和采光的效果其实都不会特别的理想，那么这间卧室居住起来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如果要去硬要有取舍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刚才也是分析了一个可以将卧室变得相对来说更舒服和更规整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也可以给您做一个借鉴。那这种借鉴呢，当然一定是有取有舍，有舍有得的这样一个形式。就像我们一直在提到的，两个卧室要两个卫生间，其实从原则上来说，我们是觉得稍微有点浪费的。那么如果您要是真的能够舍弃掉主卫生间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给您提出来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仔细看啊，因为这个很多听众如果不看户型图的话，我是担心有点解释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对， 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千万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回复这些东西啊。您如果方便的话，现在拿起手机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回复数字2，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今天很头疼的刚子马上要下手的这个户型了啊。来， 好，这个户型图其实刚才说到了卧室壁是有一个很不舒服的这样一点，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是可以，因为我们从图上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房子中心内部的这些全部都是轻体墙，也就是所有的墙体都是可以进行调整和改造的。 那么我们就大刀阔斧的给它调整一下。现在就沿着这个厨房的管道，我们暂且理解它为管道，黑色的这个向左，也就是向西延伸，一直延伸到卫生间的这个位置，延伸到主卫生间的这个位置，我们将卧室壁的面积给它扩大，也就是将厨房的一部分和阳台壁的一部分全部纳入到卧室壁里边来。那这时候卧室壁的空间就一定会大很多，它的通风和采光问题全部都可以得以解决。而这时候呢，我们现在厨房的面积可能就会减少了一些，而且呢这里边它也没有它的这个规矩的采光问题了，所以说我才会提到刚才的那一点，做任何事情一定是有舍有得的。那么我们这个的舍呢，其实就是要将主卫生间的这个功能给它舍弃掉，舍弃掉之后全部都给它纳入到厨房当中来，把这个卫生间的面积纳入到厨房里边来，厨房的面积也去增大了很多，而且卧室面积也会规规矩矩大了很多。从整体看起来的话，很多空间都相对来说更规整了，但唯独有一点不足的就是主卫生间里边的这个功能消失了。我觉得像这里边的这种调整方式是能不能够接受得了的，这个您真的要仔细去考虑，这是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从别的地方确确实实真的是很难去解决卧室和厨房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厨房的位置我们知道我们是动不了的，毕竟会有它的下水啊、燃气啊、排风啊等等一切的功能都在这里边。大条位置可能性不大，而且受这两个很大的管道的位置的影响，确确实实会很难受。但是如果像我们刚才的那种调整方式，虽然说舍弃了一个卫生间，但是我们可以把次卫生间变得相对来说更大一些，而且呢将这个卧室的居住空间会大了一些，而且还增加了这个整个房子的储藏空间。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里边是没有储藏空间的，把这几点优势的话看一看能不能够弥补这个另外一个卫生间的缺失，这样的一个缺点，也不能叫缺点，因为我觉得两居室一个卫生间也还是很常见的。 嗯嗯嗯， 对，那这种形式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什么硬伤，而我们真正它解决了，我们增加了储藏空间，也把卧室另外一个卧室比现在做的大了很多，而且解决了它的通风和采光的问题，就更适宜居住。所以说我是觉得这样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得了的。 明白。还别说，刚才这么整完之后，我觉得这户型能看多了， 就是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 是 它的分区更加合理。 对， 而且呢把刚才我们看起来很不舒服的那些地方全都给分散了， 就是假装屏蔽掉假装啊假装，因为实际上就是这黑的这两块，因为我刚才跟刚子分析嘛，这很有可能是烟道啊或者是通风管道， 对 对, 对 一定是这样。 对， 但是呢有这两个就相当于你又不可能把它 动不了， 对呀、啊，那个直接打咯，这是不可能的。 是， 所以像刚子那么解，我倒是觉得是一种。包括我刚才还想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这个卧室就可以舍弃， 就是次卧。 对对对，次卧可以舍弃、嗯，然后把客厅的一部分给它改成一个卧室。 嗯， 这也可以。 嗯， 但是呢，如果要那样的话呢，可能 客厅的采光会是一个问题。 是是是，客厅的采光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还是在中心位置， 对， 可能还是相对差一点。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由来他问的那个问题咱没有根本的解决，所以我觉得刚子这个应该是个方法吧、 是的是的， 应该是个方法。 其实还是再回到我们刚才这样一个说法来去说啊，就是很多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别太去钻自己的牛角尖儿、就是这个问题一定要去解决，一定要怎么样，这时候你就会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有些时候变换一下思维，或者说我们设计师给你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你冷静下来思考，觉得一定是这样子吗？两个卫生间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方便、但是它带来方便的时候就会有另外的一些不足，比如像我们的厨房的问题，比如像我们的卧室问题、这个就是它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们如果真的想去调整一下，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调整完了之后，那卧室的空间就一定会就卧室壁啊、就一定会比现在要舒服的多得多。 嗯， 然后呢厨房的问题，厨房和它之间的这个油烟问题也可以解决了，而且还可以增加了一些储藏，增加了一个储藏间。我觉得这样的话比要两个卫生间要 意义更大一些。 嗯， 对，所以说我才会给您提出来这样一种建议。而针对于您自己由来自己本身来说啊，可能会觉得我原来是两个卫生间，两个卫生间我觉得也挺好的。那么你给我改掉之后，我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但是您这个房子确实存在一定的硬伤，那么这种硬伤有些时候真的是要自己有一些取舍的。那么这种取舍，我觉得就是要自己来去看哪种优势更大一些。 嗯， 您真的要仔细去看一看，一个卫生间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并不是那么大，它的利用频率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卧室和厨房那么的使用频率一定是远高于我们这一个卫生间的。 嗯，好， 哎，博士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哎，你听明白了吧？刚才刚子说那种改变方式。 嗯，其实这套房子来说，这样已经算是比较完美的，遮蔽掉一些问题。 对对对， 像主持人说的，看不见。 对 呀， 对 呀， 对 对， 嗯。这个刚子的小妙手这个称号也保住了，嗯，啊，来吧啊，让这个问题来得更猛烈一些，有什么样的难题咱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包括您的户型图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呢平时您可以把那个问题或者户型图呢发到我们的邮箱住在全拼876@163.com。啊，接下来呢，这是佳佳在我们直播的时候互动的一个问题，他也把户型图发过来，我刚才发给了谭博士了。他说帮我看一下我家刚买的房子啊，说我们家这房子是不是也缺角呢？后来也有补充，他说红的虚线部分是一个露天的看台，我们现在把它封起来了啊，就等于阳台已经封起来了。这个博士，你看一下怎么样？反正我看啊，挺棒的房子的。 嗯，这个房子确实 是 一个 挺棒 户型的房子。 对，非常棒啊。来，有缺角吗？ 这个房子如果这个卫生间在房子的东北方的情况下，这个房子属于略微缺了正东方跟东南角。 哦。 嗯，因为咱们必须与咱们实际居住甚至拥有的那个房本面积，包括能用上的那个面积去画一个九宫格，而这个房子所缺乏的是正东方跟东南角。 嗯， 就是入户门的那个位置是吧？ 啊，对，入户门，咱们现在看不到它是不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嗯， 但暂且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来说的情况下，它缺的是正东方跟东南角。 好，哦，看来是缺的哈。 对，是缺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我这卫生间算是多出来的呢？那不就不缺了吗？ 好，好， 毕竟卫生间这一小块是小的呀。 那， 这个不能这样算， 哦，不能这么算， 嗯，除非说只是多出那么一小块一两平米无所谓，但是这个已经属于实际天天在用的距离， 哦， 那个用的这个生活区域了。 嗯，好。 而缺正东方，从中医学上来说，正东方， 嗯， 五行属于木，肝胆属于肝胆的位置，而属于长子。 哦， 在易学上有一句话叫鼓之与雷霆，论之与风雨。这个论之与风雨，你看跟咱们当时毛主席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嗯， 它代表东，所以毛主席要择东，这是东面的位置。 哦，那是要在那边多养点花啊， 养点绿植。 哦， 因为绿植它的五行属于木，跟这个正好相似。而动之与雷霆，论之与风雨的情况下，还可以有鱼缸。而东南方的位置是胆的位置，咱们一定要注意，正东方是肝的位置，东南方是胆的位置，正东方也代表了长子，东南方代表了长女，所以在学习上一定要多关注一下长子长女的学习。 嗯， 因为东南方代表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中国的文化最重要的讲卑谦，这个东南方就代表了卑谦。我建议主人可以摆放类似于富贵竹节节高升的这个东西。 嗯，好， 好， 嗯， 好， 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暂时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因为还有一位，这是因为问题比较多，这是听众，是这都没谁了啊，他发来了一个问题，他说帮我看这套房子的户型怎么样，能出手吗？看来是准备买，而且呢如果买完之后在后期装修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大家回复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了。来，这个刚子拿到这个户型怎么样？ 行，挺好。 我也觉得挺好啊，方方正正的，对吧？ 嗯，如果想买的话可以买，没问题。这个装修过程中这个房子相对来说比较规矩， 嗯， 稍微出一出就能出彩，还可以。嗯， 对，这个问一下谭博士，这属于因为厨房也是在中间的位置， 这个厨房灶台的位置不在中间，属于缺东跟东南。 哦， 但有一个，这个房子有一个致命点，听众一定要注意哦，厕所在西北方。